中铁十六局集团这个车站的项目经理玉阳说，金鱼胡同站的站厅将有一幅15米长、4.5米高的美术画，体现地域特色。 它这里面就是金鱼的跳跃的图案，吉祥如意，连年有余。 八号线剩余段共3站4区间，全长4.3公里。贯通运营后，八号线将从最南端的银海站到达最北端的朱辛庄站，将近90公里，运行时间约1.5小时。吕高峰说：“ 贯通完了以后呢，把北京市啊、中轴线的这几个区域整个连接，将有效缓解八号线、五号线、四号线的交通压力。” 针对地铁17号线嘉惠湖站施工影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活动的情况，京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昨天表示，接到舆情监测后，项目立即停工，同时致电爱鸟协会了解具体情况。双方商定12月13号召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爱鸟协会、属地政府等多方面的协调会，讨论符合鸟类保护和工程建设的方案。 大宝是全球体重最重的候鸟，普通亚种的全球数量不到2000只，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都有2-3只大宝到通州过冬，栖息地在台湖镇水南村东北方的庄稼地和林间。今年又有3只大宝来这里过冬，但是这里目前正在施工，3只大宝未来的生活会怎样？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时值岁末，聚会聚餐增多，为了有效遏制交通事故，即日起市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夜查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据介绍，12月8号夜里，全市一共查处酒后违法29起。 北京市文化馆昨天召开一起向未来大家舞起来全国网络广场舞大赛新闻发布会，推介冬奥主题网络广场舞大赛，并公布了赛事的相关信息。大赛已经在昨天开赛，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15号。 大赛以一起向未来大家舞起来为主题，以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为蓝本，以广场舞为传播载体，组织全市编创和表演广场舞。 大赛不设专业评委，以点赞多少评出1、2、3等奖。大赛在2个平台上同时举办，每个平台各有具体的赛事安排和奖项设置以及相关的比赛要求。网友可以通过舞动京城微信小程序和糖豆 APP 详细了解并参与比赛。 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日前上线运行，第一单结算成功的异地参保人员来自青海，患有乳腺癌，经青海省完成备案手续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门诊就医，发生医疗费用179.63块，直接结算后个人支付50元。 本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括5个病种，分别为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试点人群范围是已经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继续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冠疫情。本市11岁以下儿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12月8号下午4点，全市3到11岁人群累计接种200万0400剂次，累计接种136万6500人。 儿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专家共识指出，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尽早对3到11岁儿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仅有助于儿童的自身防护，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整体防控也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市有关部门提示，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要尽快接种，接种第一剂已经满21天的儿童尽快接种第二剂。 浙江省政府昨天召开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5号以来，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3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无症状感染者35例。 目前，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已经先后对部分区域实施公共活动限制性措施。昨天下午4点起，绍兴市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文旅厅昨天紧急印发通知，暂停跨省团队旅游。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昨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昨天零点到下午两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98例。今天早晨6点，满洲里市启动第12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12月8号获批上市，由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领衔研发。临床实验显示，安巴韦单抗和罗米斯韦单抗联合疗法使高风险新冠门诊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80%。新闻广播记者吴思采访了张林奇教授，来听报道。 中和抗体药物一直被称为治疗新冠的特效药，抗体可以阻断病毒和人体细胞结合，让病毒逐渐被免疫系统清除。清华大学医学院张林奇教授拿着最新批准上市的安巴韦单抗和罗米斯韦单抗药物样本说， 这两个抗体是从一个恢复者的身上分离出来的，恢复者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反应，我们就把它那个最强的免疫反应里边的最强的抗体拿出来了，然后在体外呢经过工业化的放大，就等于把精英部队放大了成百上千上亿倍，提高我们免疫力是非常强的。 仅通过静脉滴注联合疗法就能够立竿见影起效，并能持续有效9个月到1年。在美国进行的对847例患者的临床实验中，也展现出非常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张林奇说， 把感染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小组，一个小组呢用了我们的药的，一个小组是没有用药的，然后到28天看看他的死亡的状态、住院率的状态。经过两个比较，就发现呢，用了我们的药之后呢，感染者降低他的住院率、死亡率80%，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 联合疗法对主要新冠变异株也依然有效， 包括奥密克戎以及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这些变异株，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进行实时的追踪，发现我们抗体呢对这些突变株都有结合能力和中和能力。 张林奇表示，能在20个月内完成药物研发和上市，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科学的大力投入、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多年积累、中外合作的有效开展以及产学研的完美对接，未来将继续评估联合疗法的预防免疫增强作用。 当地时间12月8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预防新冠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是美国批准的第一个专门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的药物。 这种药物联合使用2种单克隆抗体，每种经肌肉注射一次，2次注射连续进行。对于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注射后可以在6个月内有效降低感染新冠的风险。美国药管局强调，对于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这款药物不是疫苗替代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11台造雪设备准备就绪，首钢滑雪大跳台一周内启动造雪。 北京青年报报道，延庆编制场馆遗产计划系统规划、赛会设施功能定位和赛后利用，延庆奥园将在冬奥闭幕后无缝开放。 新京报报道，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2.3%，创年内新高，与季节性因素、成本上涨以及散发疫情等有关。 新华社消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圆满成功，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近年来本市开展了3批65个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新工体明年底全新亮相，届时将有2条地铁直达。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发布第一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为游客提供精准指南。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市政协召开首都发展研讨会，信用医疗结算支付综合平台在石景山医院上线，打造先诊疗后付费的信息医疗服务模式。延庆举办濒临小镇雪原冬奥启动仪式，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教育部发布通知，方便考生尽早了解报考点的考试防疫相关信息和要求，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将原定于12月18号开通的考生下载打印准考证服务提前到12月10号。 今天考生就可以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了。请考生下载准考证前认真阅读报考点所在地、区市、考生防疫的有关要求，关注准考证上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说明、报考点说明、招生单位说明等相关信息。 教育部提醒考生做好考前疫情防护，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地区流动，避免影响个人正常考试。考生如果因为疫情防控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请第一时间和当前所在地以及报考点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联系报告，以便教育考试部门及时做出妥善安排。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1 摄氏度，早晨有雾，能见度低，出行注意安全。上午雾气逐渐消散，能见度好转。今天天空云量较多，昼夜气温变化快，请注意防寒保暖。 据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雾或轻雾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 0.1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雾或轻雾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是早上的7:25，降旗时间是16:4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老楼旧改因为存在争议被搁置。报道播出后，属地推动申请二次旧改。 整个全楼做一调查，现在是居委会，完了之后还有物业、街道办事处，弄个方案吧。 校内羽毛球馆因疫情原因常年闭馆，消费者要求退费能否得到支持？ 我们去打球也打不了，然后我让那球馆那边退费啊，他们也没办法给我们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今年10月报道过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区一号楼旧改难启动的问题。这栋居民楼已经建成20多年，但是此前大家对改造清单项目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旧改被搁置。报道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完成了二次申请意见的统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方城园一区一号楼位于东南二环外，建于1998年前后，有204户居民。居民王女士此前反映，两年前周边各栋楼都已经完成了旧改，但是一号楼由于部分居民不同意拆除原装的外立面，错过了改造。今年属地发起了旧改的二次申请，是否拆除外立面瓷砖的事情又被提上日程。 当时买的时候这楼反正是挺贵的，方庄地就这楼是瓷砖，别的楼都不是，就马赛克那种瓷砖，人家不让拆，楼外墙体不拆就全部给改造，就把这事儿搁了2年就是没给改造，家里还有管道堵水发黄，完了就大伙儿又争议上了，就问问这个瓷砖拆还是不拆，这回呢又争又立意见。 物业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告诉记者，2019年5月第一次旧改时，204户居民有185户希望保留原装的马赛克瓷砖外立面，而旧改补贴只提供涂料式的外立面和保温层，于是第一次旧改就被这样搁置起来。 因为现在这个砖不符合国家的要求，可能是要拆除，拆除完以后做外保温，砖也这么多年了，有很多脱落的风险嘛。 两年后就改重启，但是居民意见仍然无法达成一致，争议依然集中在原装的楼面马赛克瓷砖是否需要拆除一事上，而对于公共设备老旧、管道需要改造等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其实是三分之二人都同意，各户水也黄的，那管也都锈蚀了，就这个砖不裂，就往里漏水，漏得特厉害，那保温什么的都差，这时候才体会出来，哎呦，必须要改造。那个政府好不容易拨一次钱。原来我也认为他这个砖啊什么贴的挺好的，但是也没保温层。 报道播出后，物业再次入户摸排的结果显示，这一次204户居民中有151户同意改造，占比74%，同意率达到了要求的2/3以上。对于当前的沟通工作，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整个全楼做一调查，结果我们也跟那个居委会反馈了，现在是居委会完了之后，还有物业街道办事处。这是四方嘛，一块儿在研究这事儿，弄个方案吧，就得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咱们这十个手指的还不一边齐呢。 此外还有39户不同意改造，占比19%，有14户没有取得联系，占比7%，两者合并计算不足1/3。属地方庄街道诚一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将持续开展沟通协商工作。 街道城管办丰台区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他来定，配合物业一起做的调查嘛，估计今年可能性不大，因为之前也问了那个街道城管办，结果也都报给他们了，问卷什么也都是老旧办下发的，按照那个流程都走了，就同意的挺多的这次。他不同意可能也有的怕麻烦，因为换管道的话也得是连成5户才能换内部的，或者有的人老年人他不愿意那个弄。 属地方庄街道热线办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相关职能部门正在联系丰台区房管局的旧改办公室，还在等进一步的手续审批与推进。 咱们社区已经联系了，启动事宜需要经过丰台区老旧小区办决定。 街道里边的那个主抓部门是？ 老旧小区老改专班，老改专班这边会向咱们丰台区改造办这边去申请提供材料，具体的实行办法的话是由丰台区这边批。 据了解，在这次的二次申请当中，丰台区房管局旧改部门和属地相关部门经过核实确认之后，如果这里符合相关的改造条件，将报请区政府研究重启改造的工作。丰台区房管局旧改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已经同属地方庄街道办的相关部门对接。 之前我们跟那个街道定这事的时候开过一次会说过，然后是就涉及到那瓷砖提早这两个楼，目前是应该还有一些户不同意，然后继续由这个街道做这个同意户这工作，然后等到这个都同意了然后再实施。 双过半还是双2/3还是双100%？ 没按那个走，因为那提出外砖之前是这几个不同意户啊出的阻止施工这个问题嘛，前几天也去那个方庄街道那边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只要街道这边统一的有没有强烈反对户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后期的安排的相关工作啊。我们也跟那个街道再联系一下，看看街道这边的意见。 据了解，按照此前市住建委老旧办相关政策规定，外墙及屋面保温层、节能窗等都是楼本体的必改内容，对于方成员1区1号楼申请重启旧改能否成功一事，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陈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2019年在朝阳师范附属小学西坝河校区内的贝特羽毛球馆办理了会员，但自从疫情以来，球馆一直没有开放，因此希望商家能够退回卡内剩余的金额。他说， 我们2019年办的会员，然后我在那儿存了10000多块钱，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不就有疫情吗？疫情之后那球馆那就一直关了，停到现在都2021年的快2年了。 陈女士表示，因为羽毛球馆一直都处于闭馆状态，所以她希望商家能够将卡内的余额退还给自己，但对方却表示无法退费，而且会尽快开门营业。 我们去打球也打不了，然后我让那球馆那边退费啊，他们也没办法给我们退。您现在还剩多少钱准备退？8000多吧。 然而据陈女士了解，球馆能否营业目前还是未知数。 说给尽快开门，然后跟那个教委联系了，也跟校方联系了，但是这个校方那儿就是一直没给一个具体的要求，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给开，一直就放那儿没管。 那么贝特羽毛球馆到底能不能正常营业？如果不能营业又能否退费呢？记者联系了贝特羽毛球馆的负责人尹先生，对方表示， 现在还没有到开的时候，因为现在疫情没有结束，我们一直在跟教委商量，现在就等着了，估计寒假能让我们，我都准备重新修地板了。 那您现在确定吗？寒假能开？ 我不敢确定，我只能说希望能在寒假开。 按照尹先生的说法，是学校因为疫情要封闭管理，所以导致自己开在校内的球馆无法正常营业。于是记者联系了朝阳师范附属小学校长齐先生核实情况。齐校长表示，球馆如果可以解决单独出入的问题，就可以开门营业。 现在目前要解决的是得单走门的问题，如果单走门解决不了的话，当然就会实现交叉，但是他得跟社区得跟周边的百姓你得说好了，否则的话你单开了之后人家未必同意啊，这块需要他去协调。 之后记者也再次致电球馆的负责人尹先生告知这一情况，对方表示单独出入球馆的门已经开好，下一步会和校方、社区三方再沟通细节问题。而对于陈女士提出的退费要求，尹先生表示会员可以到自己开在顺义的其他球馆消费，但不能退费。 那么税务性好多一连串的问题，你比如说开票的问题，二次交税，比如说我要退钱给你，我的税谁给我掏啊？ 那疫情期间商家开不了业都能退费？ 我跟你说不可能，我哪家都没给我退费，我调查过了。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想要退费的话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记者咨询了消费领域资深专家葛友山。葛律师表示，商家的这种做法不合理，消费者可以到消协投诉解决。 因为他预收的钱，那个钱是个预付费，按照法律上来说，钱还是属于我们这个交钱的这个人，所以说他不能站着不退。如果实在不退，可以找所在地的消协进行投诉。 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